飞乐特差的梁桂杰达， 我是末日。 今天2026年2月9日，咁就任天堂上个礼拜就经历了一个跌停板的事件，咁我讲下点样跌停板啦。佢 财宝出嚟跌停板，跟住就直门会又俾人话浪费30分钟， 又未浪费嘅， 有人咁样讲啦，直情就 咁我先讲咗直门会啲嘢先啦。突然间宣布 Nintendo Direct， 跟睇完之后嗰三十分钟， 个个喺度屌屌声咯。 喂，深刻印象就系五优惠换大集合，咦，我想买、啊，系咁多啦。 童年回忆咯，我只能讲 系咯。跟住其他啲一系就冇乜实冇人讲嘅，一系咧就已经讲过晒嘅、嗯。大家最多最多就系咩咧？Bio 九嗰条实战trailer， 由于唔可以俾血腥场面，所以 trailer 里面阿 Leon 啲枪法好差，但佢都唔中。 嗯， 系咁多啦。 咁啊，都系咁依讲啦，就唔讲晒啦。反正有好多都系人有我有嘅嘢嚟嘅。 唔系讲咗你都唔讲咗你唔识啊，因为佢今日系第三方嘅，所以啲 game 大部分就系、其他都有噶啦。咁成日用咩 game 咧？系我识，我有咩叫大家识嘅咧？ 因为老任嘅第三方就通常都系比较弱嘅。呢、这个传统嚟噶啦，而且以前咧，你仲可以话，因为佢第三方以前咧系叫 mini 啊，唔系直接嘅正式，呢、这个系大噶啦，叫做佢有大有细噶嘛，有个 mini 叫 mini 噶嘛、，mini 嗰啲就数目又少啲，都已经未必咁重要，咁啊，以前第三方就都系 mini 嚟噶嘛，但系呢个系大噶，但系佢真系呢、这个大真系纯粹数量多嘅啫。咁以前都仲可以话系，因为系 mini， 所以就冇乜所谓。 你识嘅嗱，有识嘅游戏啦。首先讲下啲大家会识噶啦。嗱 ，Pablo 即系而家基本上唯一只嘅棒球游戏啦。咁、咧就2026、2027啦。跟住关波7月9日发售。 关波佢就出 Street Two 版啦，佢又唔系纯粹变 Street Two， 佢有嘢加落去嘅，即系你可以直接买个 Street Two 版就包晒噶啦。亦都可以升级上去，即如果你有旧 game 啊，可以买升级上去嘅、就唔似某啲公司咧完全版相反，系啊，讲紧佢啊，讲紧 artist 啊，其他剩翻啊，求其讲啦，唔好讲晒啦，真系一啲冇乜所谓嗰啲 足球小将二啊，eFootball 啊，即系用亚嗰只咧，跟 Modern Story 三啊， 咁嗰啲神早已经讲好晒啦嘛，咁啊比较特别就 Four 嗱，比较特别嘅就 Four 四， 嗰集病B 社嗰集 Benesta 嗰集， 同埋啲中士， 咁佢有讲就系有强调到话，唔一边只系实体版，但系其他咧唔知冇讲，你遇嗰啲就唔系实体版啦。不过佢话佢唔会出 key 卡，咁其实就代表住 download 版咯，实体 download 版大家应该买过啊。我唔知啊，我唔知大家有冇玩过，因为如果系实体 download 版，我真系宁愿咁，不如干脆全 download 算咯，我仲悭翻少少。即系睇佢特价嗰时先买，可以悭翻啲。 系咁啊，得啊，不如唔讲啦。因为关乎呢好老问题，唔讲住。嗱， 呢个Famcom 嗰只上代叫做东京幻刀啦，咁而家就转咗去京都啦。咁啊，因为几特别嘅，即系虽然 Famcom 就近呢十年啊，都系俾人闹嘅多噶啦。不过佢上嗰只。几多年前啊 ？PSV 年代啊，你已经系你阿妈 PSV 死咗几捻耐？呢只咧就乜都有啲啦吓，叫做故事架构就有啲似Persona 咁样，又系学员啦，然后冒险啊嗰啲。Fam 九佢中意玩嗰啲中世纪奇幻噶嘛？呢只系现代的咁啊，佢然后再呢咩都有，医生有啲咁啊，鬼迹有啲咁样啊，然后佢应该系第一只喺 Sweet Two 上面。嘅 game， 我唔知道之前有冇移植啦，总之新作就呢一只，一定系第一只。 京都幻刀樱花烂舞， 之前就东京嗰边用东京人为做主角，边个去讲啊嘛？咁呢度咧就系假设个世界，继续系京都做首都。咁到底系转咗就去又转翻翻嚟啊？定系一路都冇改过去东京嗰边嘅世界咧？唔知道。总之，之前。用东京做主题，而家用京都做主题，架空世界佢嗰种玩法咯，即系 Fam 咁系好少做现代嘅嘢嚟嘅。当年咧就俾人屌嘅其中一部分就系佢 PSV 个性能，又系但系关性能事嘅。PSV 个性能咧就相当有限，结果咧就跌到阿妈都唔认得。咁而家呢次有Sweet Two 俾你啦，我唔知佢嗱，因为佢有 Sweet 嘅版本，但我唔知佢会唔会又都会出现同样情况，就系 Drop Film 啊之类嘅嘢。毕竟火啦，但系我先集中咗喺Sweet Two 入边嗰度边啦，应该就唔会有当年嘅问题嘅。即系虽然 Famcom 嘅技术力大家都知道几咁强劲噶啦，即系 即系大家都明白，我成日套租日本啲 I T 嘅，真系 算啦，真系你系冇太苛求咧。因为即系话下你冇太苛求啦，对间厂。 即 系日本厂嘅，其实日本厂其实 都 系咁嘅。 即系佢啲故事当年个故事都俾人话行噶啦，即系音乐劲啊嗰啲嘢就大家都各有长处啊嘛，咁。是可以值得是留意一下少数呢次公布的新作有啲喺头嘅，大佬你要明白，因为其他好 Q 多都是移植人有我有，虽然对 Street 2嚟讲是需要呢啲嘢嘅，但是又咁大张旗鼓咁攞出嚟讲，又有啲小家嘅感觉咯。得 咪人有我有唔紧要啊，反而就系呢年头个人有我有，就跟住咩一定要你有，人有冇唔紧要，总之你有。反正任对任天堂嚟讲。只有我有嘅嘢，大把有。 嗯，咁另一个问题就是人有我有都唔紧要，但系大家都系同时间一开始新出嘅，咁啊仲好啲啊，即系八廿九嗰啲。咁但系有啲系已经人哋已经出咗一年半载、两年都有嘅，你而家先同我讲有，我除咗个我之外，你仲可以讲咩啊？ 即系我冇所谓喎。 你真系咁想去喺 Switch 上面玩，系贪佢移动性嘅啫嘛，都系。 即系我讲就系我今次月尾咧八六七八八六九咧，佢仲会出只八六七八九嘅套装，六嚿几水，三只 game 包埋，仲包埋成堆 DLC。我梗买嗰只噶啦，反正三只 game 都未玩过。嗯、 即系我调翻转问咧，有咩人会好需要喺 Switch 上面玩 FF 噶？即系你见佢个销售数已经见到啦，万几，我谂嘅一个礼拜先卖到万几只实体啦。 应该讲。就前在最发烧嗰位修行者，我都会玩 Switch 版啩，唔好傻啦。 嗯，即系你真系，我都唔问啦。除咗你真系好有必要去移动地位，虽然有部分游戏系其实系调翻转系适合手提机移动住咁玩，又或者系匿喺床上边玩，而唔系正正经经坐喺个电视上边玩嘅。嗰呢一类型，就算你个画质弱啲啊，之如此类，你都可能会想要喺 Switch 上面玩嘅。但系除此之外，就只系有咯，即系我都系嗰句有咯，咁啊。 嗯，咁就好啦。嗱，比较有啲角有啲话题性嘅，就系佢机械萝莉咧，我写佢嘅 Project Mother， 我就叫机械萝莉。总之就咩，主角揸住枪射下射下，咁你背后有个机械萝莉帮你去 hack 嗰机械人 ，hack 嗰机械人破甲之后咧，你就打佢嗰只，咁就有Switch 二嘅 demo 版啦。咁大家重点就放喺旧嘅 Switch 二同 PS 五嘅差距有几大。咁睇嗰啲视频 ，OK 可以接受嘅，即系叫做系有差噶啦。咁你 Switch 二啲头发系一块块嘅，啲纹理系冇咁好嘅，但系一部用六十 USB 牛推，一部260W 嘅食电机器。你冇得比喎呢样嘢，咁就可喺呢个可以带出街同埋各样情况之下，大家我收货嘅至少，而且只游戏睇落去都几好玩，我应该会买嘅。 即系 假如有时间玩嘅话， 即系因为佢要塞落去，即系虽然话 Switch 2嘅机能系比 Switch 劲咗好多，但系都系同以前比，我之前讲过晒劲能嗰啲嘢，所以佢只能做到系大概系 PS4 嘅效果啦。先讲， 但系 OK 噶啦，其实。 用喺部手上边攞住部 Switch 都即系 PS4 已经好劲噶啦。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要同现在嘅 PC 啊嗰啲比系冇啦噶嘛，咁佢一定系要，而且 讲真就系你讲真你嗱，你喺嗰部咧 Gentle 嗰部脑啊，用几多火牛啊？讲就知啦。 啊，咁电力都系个问题。咁因为就算系 Switch 2都好啦，佢仲要兼顾埋手提状态啊嘛。如果你唔可以出只 game 话你听，唔好意思，我呢部机净系可以插住去坐台玩。理论上做得到，但系脑又唔会俾你做咯。所以你一定要兼顾埋佢嘅手提形态，个手提形态仲要在限电之下咧，就更加咩啊？所以佢要降都降得几劲下，个头发就系咁俾人骂咯。 但佢出得到只 game。玩得 OK 嘅，仲想点啫？啲人喺度嘈喎。 佢行得喐算系几有诚意噶啦。 咪就咯，我净系个样睇到似模似样，玩得顺顺嘅，好嘢噶啦。同埋难得就系 Capcom 几耐未试出啲咁嘅，所以叫做咩啊？原创性新作，出亲啲乜续集第几集，咁难得有只新作嘅，点都要支持下。但好只 game 当初 PS 5话出嗰时就已经话护航，结果护航而家先出到。 咁啊，仲有就系啲嗰啲合辑就意外嘅地就系就啱啱讲五右卫门，真系青春来的啊！对我嚟讲系童年添啊！ 当年喺红白机玩啲磨滑，即系红白机唔知打咗几多晚上磨嘅手指，即系出血嗰啲嚟嘅。因为嗰年咗游戏系出咗咩烂嘅。 系，我好记得，因为我系同大佬双打去磨过嘅，就系卡关卡好鸠耐，然后先过，因为难度都几高下，有啲。 系啊，咪嗰年咗啲游戏难到黐线嘅，所以今次佢出下载版系亦都系回忆嚟嘅，即系买翻回忆。即系有啲 game 系买回忆嘅啫嘛，依系其中一只。 炸弹人都系噶， 你买嚟未必玩噶，但摆到都好啊。 你炸弹人都系个合辑都系买翻当年的记忆啫嘛， 买回忆啫嘛。咁即系关键 Rockman Collection 唔通你真系玩晒佢咩？黐线咩？ 唔系好讲笑，我真系玩过一次，由 X 一打到 X 七。去到七嗰阵时，去到七啫， 见有血 嘅。由第一代连续住咁样打爆、打爆、打爆、打爆，虽然而家呢个时候仲有咁嘅时限，成日只咧就另一回事。但我真系做过噶，由第一代一路打到最新嗰代啊，系真系做过噶。虽然系唔系呢个时候咧，就系你嗰时啦。有啲即系街机嗰啲就点啊？当年嗰只叮当啊，佢难在系冇提示冇成。当年细个嗰阵打又唔识日文啊嘛，细个佢又冇汉字啊，成嗰啲嘢。咁啊， 当年游戏系几唔亲民噶， 即系隐龙嗰啲就算啦，佢就地运就已经系难死你噶啦，嗰啲嗰啲合插咋。 咁呢个发表会出咗之后，本来仲要股价跌咗暴跌嘅，入边就股价继续跌落去。不过呢个就唔意外嘅，呢个就股 再一只新作嘅，再都睇一睇啦吓。足球市场即系都有段时间噶啦。咁啊， 即使而家即当年睇已经够荒唐，而家睇都系咁荒唐啊。 而家有闪电十一人就好似突然间变咗真实系咯。虽然都系黐筋嘅， 都系荒唐嘅，即成班涌到个龙门撞个波入去啊！但系即系踢波定踢人嗰啲乜嘢咧？ 虽然唔关 game 事啊，佢既然讲开又讲啦，呢、這个足球小将最近嘅连载啊，竟然系可以将三个日本队嘅龙门都全部受晒伤。 哇！ 你到底点样可以受伤晒三个龙门咧？阿林元三又经常受伤就算鸠数啦，阿健威就即系佢呢喺故事入边系自己攞嚟嘅，跟住连阿森崎都受埋伤，喂大佬你森崎负责输波，大佬都受埋伤，你估下最后系边个去守龙门？ 同埋龙门点会伤咁多噶？你龙门做啲咩嘢咧？ 跟住系要大智慧去守龙门， 黐人线，发神经咗呢个真系。 但系呢啲都算系。点讲正常人嘅踢波啦吓，因为而家有闪电十一人之后咧，足球史上已经变咗真实系嚟噶啦。不过顺便吐下槽嘅啫，咁啊，唔紧要啦。 快咗切，算啦，快咗切紧先。 总之就系有唔少人走去夹鸠呢次嗰个，但系其实第三方向来都系咁样，向来都冇乜大不了。 放心啦，二月中或二尾会仲有另一个嘅，任由自己嘅，因为自己都未嚟。 咁主要就以前咧就算系咁样冇嘢睇都好啦，多少都会夹硬有一两只叫做独家最新，就算唔系佢独家，好少嘅。其实第三方好少系 Sweet 独家嘅，但系最少都系话我系最先公布啊。佢而家压轴，你压轴嗰只已经系神捻早讲晒啊，包黑石喎，大佬真系好难睇喎，大佬咁啊，所以俾人夹到。都算是正常的，但是对 Sweet Tour 来讲这些是必要的。因为这些 game 的出也是必要的，是不是值得整个直面会给你呢，就见仁见智啦。 怎么都好过 Sony 那些的，所以那些就什么讲的 game 已经没人识的了，他的 game 就很少，起码就是什么这条 game 是不识的，起码够多嘛。 你讲 Sony 就虽然我知道你讲的老任中间插过啦，就是他之前的地平线出了外传出来。这外传如何不紧要。问题就是睇样子就唔可以为了，我唔系介意你系倾向欧美风格性，即系你可唔可以即系之前上一代第二代嗰阵时候已经系整件又肥又着班噶嚟，今次继续都系咁，不过调翻转讲，即系 game 立项的时候的确仲系 DI 仲系好盛行的时候，嗰阵时嘅唯独嚟嘅就忍下啦吓，往后应该会好翻啲嘅，就应该系啦吓都。套两句做嘅啫，唔系想特登去讲佢啊。咁啊，佢哋继续都系讲老任噶啦吓。咁啊， 好啦，咁咧就其实喺发表会之前几日咧，老任嘅财报出咗啦。咁咧财报一出咗，就跌啲股票跌到停板。简单要点解会跌得咁紧要咧？咁啊，我就查过，其实就咩咧？就系、是、大家预期老任非常非常非常好卖，结果就咩啊？我非常非常好卖。 即是这样的，即是我们以前已经讲过的，首先有一部分原因我以前讲过的好消息出货，即是它的表现如大家所见那么好， 所以就出货啦，系时候去出啦，去锁定翻个利润。嗯咁样嘅，咁多咗人咁样做，咁多少会跌嘅。但系呢个解释唔到11%，接近11%，10%+嘅跌跌幅点啊？ 因为咧，其实简单就系咩咧？因为咧 ，RAM 价贵咗，录音部机平，录音部机惊佢一啲人就惊佢换唔到钱， 毛利率下降，嗱仲赚钱噶？ 系啊， 毛利率下降咋？ 呢个系好奇怪噶。喂 ，Sony 一路赔，喂买一部蚀一部，你班友唔减，跟住任天堂。卖晒少啲，班又即刻订货。当然，大家知道 Sony 本身佢除咗佢仲有好多好多生意，已经冇咗电视机啦吓。即系所以就好多地方做生意，咁唔计佢啦。但系咁呢又净系得游戏机，咁游戏机一唔赚钱，佢个影响大嘅。咁呢样嘢我明嘅。但系任天堂其实仲有赚钱噶，只不过叫做咩？佢考虑调整价钱。咁讲真，其实大家知道嘅 Switch 二系好平，50,000英。讲真，2500蚊以咁嘅性能嚟讲，系平到黐线嘅。是不合理嗰只嚟嘅。 咁佢冇办法，我谂佢太高啊嘛。不过佢个传统定位喺度，你卖太高，佢会惊。即系而家嘅老任嘅策略上面系非常之保守，甚至呢11%有一部分就系因为咁太保守。因为之前我哋都讲过几次啦，佢当初嘅预计啊，系预计到好保守，结果个实际销量啊系超过咗佢预期噶嘛。咁一般市场会预期佢后面会提高翻佢销量个预测啊，成嗰啲嘢噶嘛。冇，所以跌嘅原因有部分喺呢度走出嚟。咁我做人嘅睇法咧，就会系觉得佢只系继续佢嘅好保守嘅策略啫嘛。但系又卖盘咧，点解会咁样就系、是、嗱？前面冇得估得保守，就是因为冇实质性嘅嘢，所以你保守啲估计理解嘅。但系而家都已经咁好卖啦，千九几万台嘅机，即系应该系1700多万。佢今次个出嚟个财报入边讲，咁你应该要理应要提高个数啊，而你唔提高个数，咁佢就唔系解读咧，就系老任实在好保守，而系唔系有啲冇未公布得或者唔直情唔想公布嘅资料，有个隐藏嘅负面资讯。佢冇公布咗出嚟，佢所以认为佢可能后面先公布就会跌，所以就订就会订货。 不过就唔使担心嘅。 你要明白一样嘢，之前都讲过噶啦，你唔好睇啲财演咧，好似乜鸠都识咁啦。佢一讲到你熟嗰项嘢咧，你又知道系，你又知道佢哋系乱系鸠噏噶咋，一样噶咋。呢啲市场预期咧，佢哋唔识 game 啊，即系可能佢会泛会有啲认知啦，但系佢唔系真系好熟任天堂。我肯定我熟过任天堂啲财演。如果讲财，如果系讲呢方面的话， 识条捻佢哋班友， 系啊， 财演啲嘢。 咁所以佢哋就会估，佢哋会正常地去估，就系唔系因为内部有啲咩负面因素未公布嘅，咁所以就咁样个数就卖定先，所以就会有成啲啦。但系根据我哋或者最少系我个人嘅睇法就系，因为佢而家新社长真捻系好保守。是咁，真係非常簡單，因為以前要啲信心喊話，即係尤其是以前啊，阿林聰出去啱啱上的時候啊，佢嗰個年代老任風雨飄渺，你仲同你講保守嘅話，真係大家都即係會接噶，所以嗰陣時要拋浪頭，要講大啲。 但係而家佢，但係而家喂成功咗，梗係小心啲噶啦。由任天堂，任天堂佢保守，我覺得唔意外喎。任天堂作風嚟講，行騎都大咁貴。 曾几何时任天堂可以好进取嘅，不过呢个就当年嘅事啦。总之就系因为我哋熟悉佢个历史，知道而家身上咁一个咧，其实系烧龟脆脆嘅。你见到佢以前无论系阿鸠噏落年代、阿聪哥年代都系咁样噶嘛，都系出风头啲啦，比较风头等噶嘛。而家呢个社长除咗财报同埋股东大会出嚟讲两句之外，你真系唔多佢见佢讲嘢嘅。 喂，即系喂，好简单啫嘛。佢系一个更加保守添曲咯。添曲又好，添曲又系好低调噶。似佢天谷 style 嚟噶，只不过佢比天谷更加低调。 老任自己本身嘅机器 run 得咁顺，我做乜要搞佢啫？ 啱， 即系嗱，先讲烧龟除尘唔代表系一个负面印象噶。咁你从 run 得好地，你做乜要搞佢啫？但系都阔阔脚脚，然后搞冧咗间公司，好好玩啊！ 大家即系都系嗰句啦，件机器唔坏就唔好搞佢。一系 run 得好地，就冇事。 IT 呢个 IT 界喺度讲噶啦，啲曲行得喐，你就唔好喐佢啊，大佬。 系啊，你啲搞佢就白濑濑咩噶啦。 所以佢个保守就系唔好吹到咁大，呢啲预期经营策略可以进取唔紧要，但系你噏出嚟嗰嚿就保守啲，多咗大家会有惊喜。 呢个叫期待嘅管理啊嘛，少咗就咩啊？唔同嗰啲 UB 嗰啲咁嘅死人嘢喺啲财报喺度鸠吹粉饰太平，你唔掂先要做啲咁嘅嘢嘛？你掂啊，梗系降低啲期待啊。其实系咁样嘅，我认为最少我认为，你听啲财经讲定系听我讲，你自己谂掂佢啦。不构成投资建议，及我哋冇存冇入嗰啲股份啊，剩嗰段嘢就唔讲啦，大家明噶啦。总之就系、是、其实系有乜嘢回事，所以佢跌咗11%回调嚟嘅啫。即系嗱，真系唔系构成嘅投资建议。如果我有钱的话咧，我真系可以买啲噶，跌咗10%，系时候可以出咯。 趁老阴低价时候入翻啲货嘅可以，不过依个就唔啊。 因为未来一两年，我谂老任系唔会有啲咩重大嘅负面消息，但系肯定会系好消息。喂，大佬，你而家系终于成功转型，之前 CP2 啱啱出的时候仲惊佢过度失败啊！成我之前有提过嘅，其实都有系啊，你成日鬼我又鬼一鬼一个 VU 当年啱啱。订阅啊，同埋啱啱出嗰阵时嗰阵时个数啊，订机同啱啱出机嗰阵时数都系好高噶，但系后面个样大家见到咯。但系 Sweet Two 唔同，都系成功交棒咗，尤其是呢次嘅财报之后嚟讲，佢系真系成功地交棒咗千鸠几万部啊，大佬几捻多机，成个生涯都冇，佢第一年咋，大佬即系。咁另一个就系 Sweet 嗰边就由上年900几万而家去到得300几万部。但是相信应该是过到1000，已经过了1.5亿粒万部了。 超过了 NDS 了，成为了任由市场最好卖主机，甚至可能是全球最好卖主机。然后 看你这个数呢，就真的又是看你认哪个数，我是不认1.6亿个数的，我认1.5那个。因为当年是讲2011年就 PS2 就说你看1.5亿，跟着2012年跟你讲1.55亿。这个数都是我都虽然那段时已经买了11年了 PS2， 但是你后面再执返这些什么库存啊那些 kick 卡的东西，那个数我还信的。但是最后他突然间包个 1.6 亿出来，要摸你就真的 4cm 入射了去，然后入勾了下去，这样去数。要摸啊，就真的煲水数了，我真的不信。 有问题。 你停产了这么多年跟我说还会多。必到500万步出嚟， 系啦，我想问一下就系、是、究竟 Sony 几时而家又宣布话我 PS 又卖咗几多部咧？ 如果佢真系会咁做，我真系不如总之1.6嗰个真系唔认嘅，我真系唔信 嘅。因为而系 Sony 就 如果你系认1.5亿嗰个咧，其实已经过咗啦。 好啦，但系喺有个一睇 Sony 几时必到几百万步出嚟，夹硬去督数督到督过去啦。虽然大家知道搞笑嘅。 就算是 1.6 呢，其实 Sweet 有机会去到上一年仲卖紧300几万，今年我估少都有100几万，都可以有200万。 而家做多 game Sweet 出玩到架，其实。 咁最终生涯有 1.6 是有机会嘅，但係就冇咁肯定，但係 1.55 就一定过㗎啦，唔使讲㗎啦，过撚硬㗎啦。可能要健力士或者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出嚟认证下咯，睇下边个先系最高咯。因为健力士系有认证过 PSO 系史上最卖得嘅主机。如果佢我老任应该都会肯嘅，而家老任以前可能懒得搞，而家应该会。如果佢真系核数核到过去系超高嘅话咧，系会过嘅。因为健力士认嗰个系1.5。冇认过1.6噶，1.6系嗰个之前个前我唔记得前 CEO 定前总之前大佬啦，就系口噏口讲口赔嘅啫。我哋以前都有新闻都有提过啦，所以应该可以认佢系最大噶啦，就而家就会变成口同鼻拗啦。如果你系 Sony 派嘅，可能会认1.6嗰个，咁啊依然仲系 PS 都最多。咁如果你系真系睇证据嘅，因为佢唔同因为之前1.555嗰个呢个数啊。是财报走出来的，错不得的。如果这度煲水的话，证监会罚的，可以罚到好撚金的，这样叫做虚报这些资讯，在财报上面虚报资讯的话是会罚得，还要罚得金金融融的，所以不会，那个数是不会假的。 我又觉得任天堂不会做这么傻事。 我不是说任天堂是说为什么 1.55 这个数是可以信，就是因为 Sony 当年推出来，因为他往后 1.5 这个数出现之后就再没有公布过个数了，而且后面都不用公布了，大佬都因为他出 1.5 的时候其实已经是 PS3 年代的事来的了，就是后面 PS4 PS5 都出来了，就是你生产线都停勾了产了，他2013年停产的嘛，他最后一次公布主机数是2012年，你最多咪公布咪多一次，那里应该过不到 1.6 的，一定过不到的，所以数目上就肯定应该是定格了 1.5 的了，你最多再是 1.55 几的而已， 即系最后多嗰个就系、是、十万位数嗰、那个位仲喐得嘅，但系八万位数都唔太喐到啦。你话你 1.56 都有少少机会嘅，但系往后啲嗰啲就唔可能噶啦。1.56 就switch 一定过得到。就算系无论系之前佢诶建议承咗一个1.5，定系你后面我呢度口讲口赔1.56都冇问题嘅。但系阿 Ryan 讲嗰嚿1.6咧，我就真系你口讲口赔，一系你又攞证据出嚟咯。呢啲核数嗰啲啊，嗰啲嘢要攞出嚟噶嘛？如果你无论系建立性认证又好，你想财报要俾证监过嗰啲都好啦。 嗯， 要会佢识做嘢噶，呢啲数唔系口讲口赔噶。 嗯， 即系因为而家 sweet 呢个数啊，都系财报入边出嚟噶嘛，系会计师签到名，会计师签得名呢个数就系最少。如果系讲大话嘅话，路人会俾人告啦。正常系冇嘅，正常唔会，所以系可信嘅，都系嗰句。咁所以应该就过得到噶啦。咁啊，喺你桑尼。就算是 Sony 派都未必不认的了，大佬。虽然是口水数来的，即我知道这个都是嘴炮的东西来的。总之就是现在他的财报这样公布一阵。另外一样为什么会跌的原因，这个就可信兼且不是观点角度问题。软件销售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其实都不算很差的，买了3000多万。即因为佢而家千七万只嘅机啊嘛，咁、我主机游戏比啊，应该系2.1、2.2左右，系咪好低咧？老任嚟讲算低，但系全世界其他主厂嚟讲咧算高。我哋以前吐槽过啦、，PS 个出机率或者点讲啊，游戏销售数同呢个主机销售嘅比率系可以低过一嘅，平均每卖一部主机卖唔到一只 game。 嗯， 你呢啲人买机翻嚟做乜鸠噶？即系，我记得 PS 系0.7 ，Xbox 好啲0.9。我记忆中，嗱呢个错咗冇掉啊。总之两个都系唔到一嘅。咁不过 话少话少、我而家睇紧嗰个新机发售表咧，即系唔系新机售卖数表啊，唔计未有资料嘅 DQ7 啊。嗱、唔好讲 Mario Kart 啦，动心 Street 2 Edition 都卖咗50,000啊。呢只旧 game 嚟嘅，仲有你可以用旧嘅 update 上去嘅，都卖50,000啊。跟住动心第一代咧，系83,620,000。 呢个月如果你有留意个销售榜啊，净系讲实体个数，因为嗰个数比较容易揾到，你会见到咧，两个特点，第一就系 Switch 霸台就紧噶啦，不过而家佢霸台系更加霸道啲，经常系孖住嘅，啲 game 系孖住 Switch 版咧，因为佢 Switch 版同 Switch 2版分开，然后两个一齐入咗榜， 咪就咯。之前DQ3 DQ7 嘅预约数啊，首先就 Switch， 跟住 PS， 跟住PS5，跟住 Switch2。 嗯， 谂下 PS 买咗几多年啊？6年啊！佢预约数赢过 Switch， 跟住仲有 Switch2，仲有佢加埋一定多过你，咁死啦！唉，真系。 咁啊，俾我讲翻啱啱讲到一半啦，呢、這个软件销售数有翻数，我睇翻个数字，3,793万只，单位系只。即系咁，你1,700,000嘅主机，咁咪2.2倍咯。即系以业界嚟讲，依然系高嘅，但系大家会预期佢再高啲，因为主机数佢呢个定价啦，佢虽然都系赚嘅，应该赚得唔多，尤其是 RAM 升价之后更加赚得唔多。咁你要赚系要靠游戏销售噶啦。呢、这个就唔关系咪第一厂嘅，虽然一厂会赚多啲，但系第三厂都赚到嘅，佢老入都有分噶嘛。咁只要你呢个 Speed Two 嘅游戏销售数够高咧，就可以支撑到成个老任嘅盈利。咁呢个系一部分嚟嘅。咁但系佢呢个只有 2.2 本社比，咁就会令市场有少少失望嘅。我记得之前 Speed 系高啲嘅，好似2.34定2.7嘅，总之可以 high 到3嘅，甚至可以。咁相对嚟讲，的确冇咁高。咁但系亦都系关到而家为止啦。真正好大人手一隻嘅，即系我唔系话佢冇大作，而系人手一隻级嘅大作，都真系得马车嘅啫。暂时都仲系得马车，其他嗰啲唔系话冇大作，即系我哋游戏玩家玩开嗰扎都有大作嘅，但系就未够大啦。因为销售系你一个宅玩嘅，同一个阿猫阿狗买嘅，都系一隻销售嘅啫。我知道你可能有啲人买3隻，咁 OK 另计，咁都好啦。总之佢而家暂时缺乏呢咁嘅级数。咁你可能要等，可能等 Mario 正传， 之类啦，我唔肯定啊，即系你要等佢啲真正人手啊，只大作出得到嚟先有咁嘅嘢，但系目前为止仲系未有，所以就市场会有少少失望。 嗱，升机方面咧，我预咗嘅，因为始终就系你升机开发时间站同埋站，而家系 OK 嘅，即系冇咁衰，其实而家基本上销售都 OK 嘅，而家仲几 OK 嗰只。 唔系，依家就系讲紧销售得好，系大家都预咗，但系市场嗰啲股票市场预期佢系更加好嘅。就会变成就是你销售没有比预期更加好，而且你的预测，因为通常都是看这两样的排布，一个就是你已经 出现了的现在及未来，一个就是你的预测，预测就是因为它社长定得保守没有了，销售就是大家预期地好，没有超出大家预期，对这类长年的表现都好的股票其实是一个问题来的。因为都是个反映返个未来，主要是睇返佢未来嘅价格。咁再一个呢，就其实是都是市场预期嘅，就是非游戏核心业务，即係嗰啲咩 IP 授权啊嗰啲嘢。呢、这个就直接系冇升反跌。不过原因同之前我哋讲 Capcom 嗰阵一样情况。喂，大佬，之前 Mario 电影咁撚红，赚撚咗咁叫多，你而家冇下一隻出嚟，梗係唔会再有好似上年咁赚得多㗎啦。你等。等下啫，等下部电影咯，即系所以呢度跌咧，就都系市场预期嘅。咁呢个就其实唔系话因为佢跌所以惊啊，因为对股票股价尤其是升跌啦，唔系指佢表现得好唔好。虽然表现得好唔好都系个问题嚟嘅，但系主要系比预期系同预期之中，即系啱啱譬如咁呢个 IP 嗰边授权嗰啲跌咗 10%， 系大家预期之中嘅，所以唔会因为咁而跌嘅。系呢个就解释翻点解佢会跌到都几金下嘅。咁点解会咁靓仔个？佢个成个财报啊，系好靓仔嘅。但系大家预咗你咁靓靓仔噶嘛？呢个先系佢跌嘅原因，但系唔系问题嚟嘅。即系老老实实，佢个嘢连少少负面因素都冇，好靓好靓仔。我睇嘅就系佢连少少负面因素都冇，只系可能会之前已经升得太多，所谓嘅贵得滞。即系而家嘅股价，因为话已经反映咗佢而家个咁好嘅表现，大家要求更加多，先个股价先有得升。股票市场系咁样嘅，所以对我哋嚟讲咧就冇问题嘅。如果你纯粹个玩打机嘅话咧，系唔会有问题嘅。你唯一担心嘅就系 SDEX 卡会可能又会升价，然后你会好卵痛苦咯。即系你再加卡的时候啊，可能会贵，或者系如果你未买机嘅，往后佢可能要调价。即系佢唔可能会俾佢长期地赚咁少嘅，甚至可能我唔知佢赚几多，因为甚至如果呢个 RAM 挂再咁癫落去啦，可以到蚀噶。虽然对老林嚟讲到蚀都唔系问题，我重申一次，主机蚀钱然后靠月后边散翻嚟呢个战法，第一个玩嘅系急鸭路人，系当年嘅路人，呢个卡拉十六系咪十六？我唔记得佢，总之佢个卡拉 TV 有两个版本。先蚀就细个细嘅，然后后赚嘅，系咁样嘅。即系呢样嘢，第一个玩嘅其实系老任，系最少喺主机上面咁样玩嘅系老任。虽然而家老任有得赚，梗系唔会蚀俾你啦。咁另一个就汇率问题是咁啊，但系而家应该弱日元应该会继续嘅。对老任嚟讲咧，弱日元其实系有着数嘅，因为佢变成佢啲机会好好卖，尤其是喺全世界。日本就痛苦啲，但日本有日本。限定版嘛，因为你以前买一部翻翻嚟日本嗰时候嘅收益啊，如果你150到160就差咗几个 percent 噶啦，更加唔好同你讲130嗰阵时比啦，你同130比嗰阵时比，直情多个10%添啦，十几20%添啦，之前都有提过，所以对成个财报嚟讲咧，对老任本身咧嘅前途系一片光明嘅，不过系够唔够光明咁解嘅啫，解释翻啦，即系有都几如果你唔熟股票市场，虽然我都唔熟先讲啊，即系，但系解释翻点解佢会个数字咁靓，但系掉头跌得咁金，佢唔系轻微下跌，之前跌3-4% 嗰啲咧，我可以解一句好消息出货已经解释晒噶啦，唔使讲咁多嘢嘅。但系而家可以跌10% 啦，就要解读下点样走出嚟。 好啦，咁差唔多啦，任天堂嘅财报，任天堂嘅奇怪财报同埋冇嘢讲发表会，我讲咁耐啦。 纵观事实，仲有一样嘅就系咧，点解佢而家佢个交接啊？点解佢交接顺利一部分就系同今次第三方发表会系有关嘅？就系讲紧你要有啲咁嘅嘢出嚟，即系当然老任赚钱嘅系靠佢哋先有嘅作品，主要系第一方咧，有部分第三方咁。 但是第三方的你都以前就是没办法有，但是现在就人有我有，就会变成什么呢？如果有些人只是买一部主机的话，他就会更加放心地买去买老任了。以前就会变成就是，喂，我又想玩三 A 大作，但是老任我都难以过写，他就会很痛苦了。如果只是买得够一部那些，主要是一些靓仔客，就是屋企只是买一部机给你，那你就要可能要二择一。但是现在呢，他都这样，大家家长就可以很放心地直接买部，或者是个仔会可以放心地要求家长直接买 Switch 就搞掂啦 ，Switch 2啦，就搞掂啦，你就唔需要再谂要唔要多一部电脑或者系 PS 或者 Xbox 去补足翻三 A 呢边嘅问题，因为呢个时候咧就唔系讲紧靓唔靓嘅问题啦，即系冇错，无疑 Switch 2入边个画面冇咁靓，但系最少玩到咯，即系你要代入翻啲僆仔嗰个角度，你屋企净系准你买一部主机，或者系你嘅钱啊，只够系钱买一部主机，以前你要最少要买一部 Switch 再加部 PS4。以前可能是这样的嘛，但现在不用了，我一部 Switch 2搞定了。对老人来说是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都是排他的手段的，是最少是国内里面是这样。我不知道国外的环境如何，那些年轻人因为、外国的年轻人可以。今年圣诞就这个 Switch 2， 下年圣诞就给一部 PS5 给你，可以是一年一部主机，那就不用想咯，就可以 both 咯。但日本不是的嘛，日本真的买了一部就你咪有咯，仲要买新嘅？诶、欸，唔同噶嘛，有啲机都系 Switch 2先玩到噶，咪、又系主机，又或者调翻转，诶唔系啊，啲三 A 大作啲 Switch 玩唔到噶，所以要买多部。啲阿妈就，诶唔系买咗咯，就仲要买，系呢个问题。所以点解佢要战略上？啱啱都讲过啊，喺直面嗰部分都讲过，系战略上佢需要啲咁嘅嘢，去排除其他嘅竞争对手。佢唔需要比对方靓噶，只要说佢有嘅我都有喎。咁你就唔需要买多部咯，你净系买嗰得啦。咁嗰个 budget， 又或者系原本你可能要买两个 budget， 又或者系原本你可能因为咁而要割舍 Switch， 要走去买 PS 嘅呢啲，咁佢咪可以舐埋呢部分咯。喺战略上系好重要嘅，但系对玩家嚟讲就系、我哋呢啲，屌，我哋有齐嘅，有乜所谓啊？即系 PC 我又有 ，Xbox 我又有 ，PS 我又有，呢、这个 Switch 我又有。暂时最少我暂时的状况是这样，虽然不一定是我自己本人拥有，最少你出什么版本我都打到了，最少。那对我来说没所谓的，那我们肯定是会选个，即我当然选 PC 版，即虽然我部3090很少用来打机，几乎是没有了，但是我真的要拿部 PC 来打机都打到的，没问题的。所以我对我们听众来说都应该是没有影响的，我想对我们听众都是有回那么上下年纪打开机还要打得很厉害的，是通常都是 both 的，但是不是只有我们这种玩家的嘛，还有一些在边缘连宅都算不上的普通玩家，老人是很多你的玩家的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这些东西，所以就要讲回、因为这里面的财报啊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反映回同一个叙事来的，都是老人的新战略，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强调他的 Switch 2的机能，一部分他真的当年亏得付得太多，现在有证可以拿来说嘴，第二就是对他的销售战略是有影响的。所以先咩啫嘛，你哈利波特啊那些，好像如果好像之前那样要淹到这样的地步你才买得到的话，不是间间闯行跟你这样做的嘛。2077塞得落部 Switch 2是很恐怖的事，要重申一次。2077是当年是要去到3080才行得喐的大佬。老任这个财报再加直面会是反映了他未来的战略。对玩家来讲是完全是好消息嚟嘅，你唔掂股票嘅话，完全系一个冇任何负面消息可言嘅。你冇睇见佢跌10%，唔系11%，就吓怕咗，冇这么回事。前途一片大好，即系咁样啦。 咁今次差唔多啦。任天堂夹硬都俾我讲咁多嘢出嚟咧，分析佢财报。 如果真系净系直面会咧， 五分钟讲完噶，但系 呢次真系唔够嘅。但系以前我哋系财报嗰一集，直面会嗰一集噶嘛，今次两个夹埋一个，算系咁啦。哎呀，咁样 啦，好啦，咁今集就俾我水咗一集啦。好，咁就好啦，咁就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